的些事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些事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添滞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我哋节目有刘雅丽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虽然而家炎炎夏日，听下啲春天嘅歌，感觉好似春天啊和暖啲，唔系咁热咁咯。早晨啊，5:13啦，现时系一号戒备信号。咁啊，随住该热带低气压远离咧，本港会转吹偏北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咧会维持一段时间。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仍然会继续在未来的几日间中会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都要保持警觉。今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局部地区有雷暴。今天最高温度29度，海有涌浪，会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呢，听日是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啊。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清静的山倒影照淡路上， 汗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相，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呢首歌咧好多版本，好多人都唱过。原曲来自喺1954年嘅时候，红线女嘅《红烛泪》。刚才咧分离嘅版本。早晨啊，而家5:25啊，可能你都去咗游早水啦，有游早水嘅习惯吓。记住在做任何运动之前都先有一个热身啊！而家仲系戒挂起咗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嘅。室外气温咧比头先低咗一度，而家27度。相对湿度86%啊！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拍夜。要谈众声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破。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愿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听出意游吓，关正杰嘅呢首《渔舟唱晚》咁啊，结束五点半前嘅清晨爽利节目。稍后咧会听到五点半嘅新闻之后，我哋再继续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发展，今日起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的人士，不能够透过回港二计划回港，由澳门入境本港的人士必须要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至于澳门确诊新型肺炎的一家四口，澳门当局说基因排序显示他们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澳门应变协调中心宣布，今日上午9点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全澳41个核检站将会24小时运作，预料3日内可以完成全澳市民检测。澳门和珠海之间的通关措施在收紧，由早上6点开始，除了保障两地正常生产生活的跨境货车司机外，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需要持有1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经其他口岸的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证明不变。澳门和珠海的疫情防控部门凌晨各自发出消息，表示相关措施是根据当前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需要，经珠澳联防联控机制协商后作出的决定。澳门目前和香港与台湾之间的核酸检测证明有效期是24小时内，而内地由机场入境是48小时内有效。内地官媒发表文章批评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造成极大影响，腾讯和网易其后宣布推出多项措施限制未成年人游戏，以回应新监管要求，包括限制游戏时间和消费等。内地官媒经济参考部在文章中将网络游戏形容为精神鸦片，要及早合理规范，又点名批评腾讯旗下游戏，但有关发文其后被删除。腾讯表示集团高度重视中宣部对游戏行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会逐步向全部游戏实施7项新措施，包括執行比政策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限制。新型肺炎疫情在土耳其恶化，单日新增接近25000宗确诊个案，是近三个月来的最高纪录，再多126人死亡，亦是两个月以来新高。卫生部长促请民众接种疫苗，希望可以结束疫情。在印尼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下跌6日之后，昨日回升到33900宗，单日死亡人数高达1598人。印尼上月起在疫情严重地区实施的紧急措施延长多一星期至到下个星期一。当局说近期染疫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是因为很多人太迟求医，选择在屋企隔离，不愿意给其他人知道染疫。地方政府会同军警合作，用不同方式介入确诊患者的家庭，带确诊者到隔离中心治疗，希望减低死亡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16点，上升2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23点，上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4，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94美元，卖出1810.45美元。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39啊！今日咧就系8月4日，农历系6月26日，星期三。个零钟头之前咧，咁啊，天文台就改发1号信号噶，喺凌晨4:20嘅时候咧就改发1号戒备信号。咁啊，预料咧1号咧都会系维持一段时间啊。咁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远离本港，但是相关的雨带都会继续在未来几日间中会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咁亦都因为咁嘅情况啦，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咧，由于热带低气压咧远离本港，咁啊4号、6号、7号和9号嘅货柜码头咧，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嘅所有交收咧，会喺今朝早8点恢复操作啊！天文台都讲定一定会有雨噶啦，有时会有大骤雨，所以都要带定把遮啊。可能你出门口嘅时候都见到，咦冇嘢，个地下又干爽，冇雨啊。不过为咗稳阵嘅咧，带定把遮好啲吓。 明月夜，雨吹了，夜空天一分凄。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风阴消逝。南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事实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好耐都冇听呢一首歌啦，吓系克勤嘅，李克勤嘅呢首叫做《蓝月亮》，好好听嘅一首歌。早晨啊，而家时间5:45啊，咁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噶。咁啊，今日天气方面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都系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间中有骤雨噶。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啊。每日咧指定动作啦，吓屋企执定晒嘢，出门口嘅时候咧，最后就记得要戴上口罩。咁啊，梗系唔好一早戴定先出门口啦，临到最尾嗰刻啦，先至戴住，因为都真系有啲焗嘅。咁啊，唔惯都要惯啦吓。戴口罩之余，都要戴定几个摆喺个袋里边，随时有得去替换啊。有啲人咧就系仍然系跟住遵守啊，哎，几个钟头要换一换啊，食完嘢之后要换一换啊，唔觉意跌咗落地啊，又要换一换。所以要大定下，尽量遵守翻嗰个系，我哋要预防啊，那个抗疫嘅做法咧，系自己部分自己做好。喺出边嘅时候，好多嘢都要好小心啦。日日听见话，即系本港清零嘅咧，都好开心。咁而家日本咧，唔系澳门先啦，讲澳门咧，真系咩好劲，就是、因为一家四口嘅问题啊，喺大陆翻嚟之后咧，就系、是、有即系话感染啊成，咁所以而家澳门咧就进行咗呢个全民嘅核酸检测咧，有3天啊，睇新闻都睇得到啦吓。咁澳门嘅居民咧，就为咗安全起见咧，都系要尽量配合啦。咁而日本都系啦，呢排日本大家都睇好多奥运嘅嘢，见到奥运嘅嘢，睇见都好心花怒放。但系咧喺个背后嘅嗰班工作人员咧，都真系相当辛苦吓。喺呢一个嘅疫情期间，都要即系步步小心去做。而日本咧，寻日嗰个新增嗰个新冠病毒嗰个确诊个案咧，又是系好多啦，超过12,000宗。咁啊，醫療資源係真係好緊張噶，咁所以政府都要求咧，醫院原則上只係接收治療呢啲重症患者啊。咁啊，截至到昨日嘅傍晚咧，日本單日係新增12017啊，12,017宗嘅病例。最近嘅一個星期咧，有5日嘅宗數咧就喺10,000以上，而東京都咧，尋日公布新增有3,700宗嘅病例。另外，日本單日亦都新增有10宗嘅死亡嘅個案，累積超過咧有15,000名嘅患者咧係不治嘅。咁日本政府就決定啦，原則上只有重症患者同埋重症風險較高嘅患者咧，先至有得住院治療啊。咁呢个情况真系都明解啦，咁多吓，咪中等症状同埋轻症患者咧，都要求居家隔离。咁病情出现恶化咧，先至入院啦。咁喺过去嘅一个礼拜里边咧，日本嘅紧急事态令到覆盖东京都啦、大阪府、神奈川县、千叶县、岐玉县同埋冲绳县啊。一路听到呢啲报道，有冇谂下啊？若嗰时候可以自由出入去周围玩，特别日本都系香港人最多去嘅地方，真系都有啲挂住吓。 泣かせてください。その胸で涙の泉も。せせらぬ水よ野の花

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有时好似觉得啊，点解做极都唔得嘅咧？莫非系天意啊？咁啊，做极都唔得嘅时候，自己尽咗努力，冇办法啦。但系始终都会有机会俾你得到嘅。正如好似系睇奥运啊，攞金牌嘅，你睇佢呢一刻攞金牌就好开心，但系都背后几多辛酸，可能都会知嘅，体会到噶吓。总之我哋要做嘅就系努力， 无论历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德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创出幸福。 我哋头先之前听嘅咧就系蔡国权嘅叫做《天意人心》啊，而呢一刻你听嘅系欣妮嘅《奋斗》。一阵六点后我哋会有林思维，今日会讲嘅系减糖电饭煲有冇用啊？ 助团日前发表报告，至今年上半年有超过165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3200多人受伤，死伤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47%，其中平民死伤人数在今年五月和六月激增。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南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初时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港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啱啱起身，有啲可能一路起身一段时间，一路做嘢，一路听住节目吓。咁亦都知道咧，就系已经系改挂咗一号戒备信号啦。喺凌晨4:20嘅时候咧，天文台就改发呢个一号戒备信号，预料会系维持一段时间嘅。咁啊，天文台话又话位于呢个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会远离本港啦，但系相关嘅雨带咧仍然系会继续咧喺未来几日咧就系、是。都会是有间中为香港带来的骤雨啊，同埋狂风啊咁样。今日天气方面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咧就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最高气温咧，咁头先喺5:00嘅时候咧，一路睇咧就最高系29，现时咧就转咗，今日最高咧都会有31度啊吓。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时仍然是一号戒备信号，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早上在钱佩兴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两个星期就是雷博士，今次就到你了。 是啊。 我们上个星期就讲了一些我们要动起来，不要成日不动。那么就着这个奥运期间更加希望掀起一些做运动的热潮嘛。所以我们就讲了一些陆上的运动。我哋游下水啦，即系游干水，唔系真系有水喺度。 都好噶，喐下个脑啊嘛， 踢下水啊咁样啦。咁其实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做运动，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多做运动有益。咁而家咧都仲系呢个奥运期间，咁我谂起啦，林思维呢个运动员咧，佢除咗要好努力去专注练习之外咧，其实佢身边一大班人咧都要帮佢噶吓。 系啊，其实运动员咧都唔系一个人造就嘅，咁当然即系运动员本身已经好勤力啦。即系练咗好多好多年，先可能入到奥运啊，或者甚至乎攞到奖牌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喺科学嘅角度或者运动科学去睇咧，其实佢后面都有一班人帮紧佢。 系啊，记得啦，张家朗，我哋好开心啦， 系啊，好兴奋， 系啊，咁啊，即系为香港人争光啊嘛。咁佢又喺访问里边提及到咧，就系营养师咧提佢咧食 gel 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我谂住，几大都见到林思维就问一问啦。我记得你都提个 gel 啊，就喺跑马拉松嘅时候都需要噶嘛。 系啊，一啲长途嘅运动或者时间比较赶急嘅运动都可以用 gel 去补充嘅。咁所以新闻就冇提嘅，但我哋去 live 访问嘅时候咧，我哋啲营养师界好开心，佢有提到营养师，就话中间我有提过，就话好好，因为中间嘅比赛与比赛之间咧，其实佢消耗嘅热量都系多啦，咁啊体能亦都开始减弱啦，咁甚至乎可能会抽筋啊，或者流咗好多汗啊咁样啦。咁佢有提过就话个营养师有提佢食嗰啲补充嘅运动啫喱，咁所以就令到佢个体能会好咗啊，或者可能抽 抽筋就會少咗啊咁樣。 係，咁所以見到其實一個運動員嘅成功，除咗佢自己努力之外咧，側邊嘅人嘅功勞都不可少。嗱，就係有教練啦，係 啊，或者可能有背後嘅，即係除咗教練之外，可能除咗家長啦、自己爹哋媽咪啦，咁另外仲有啲醫療人員啦，有醫生啦，有物理治療師啦，甚至乎有運動心理學家啦。 係， 咁離不開就當然有我哋嘅營養師啦。 係啊，嗱，咁我知道林思維咧，你都有對過一班足球員係即係睇住佢哋啲營養。 係， 但係都係一個基本，佢哋要運動出賽，要有一個好好嘅健康嘅體魄。 嗯， 但就唔係類似好似即係話我要去出賽比賽嗰啲未做。 咁我又未去到咁專業。咁啊，呢個留翻香港體育學院裏邊嘅一啲專業嘅運動嘅營養師咧，會幫到佢哋。 但係你可以想象嗬，假設如果你跟隨一個運動員去奧運嘅，睇住佢啲營養嘅，你個人都會好緊張啊！ 都會㗎。咁我唔班門弄斧啦，因為我真係冇跟過呢啲隊啦。咁我亦都聽啲同事講，或者可能即係以前呢啲專業嘅即係運動營養師講，就話去之前要做好多準備啊，即係譬如可能去之前要了解當地嘅食物嘅文化啦。日本就好啲啦，因為係亞洲人嘅飲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運動員去到好啲山卡拉地方啊，或者好遠嘅一啲國家，可能冇一啲亞洲嘅食物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嗰個營養師就會幫佢哋教佢哋去到當地點樣食嘢啊，甚至乎如果跟隊嘅話，我聽佢哋講咧，都會第一時間咧落機咧就去超級市場，就買定啲佢哋需要嘅食物啊咁樣啦。甚至乎可能有機會搭飛機，即係去某某地方嘅時候，都係香港帶定一啲佢哋食慣嘅嘢過去啊，甚至乎係啲營養補充品啊、gel 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所以我諗要做準備咧，都係一個比較複雜嘅過程啦。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喺自己嘅崗位裏邊咧，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嚇。 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個運動營養學嘅專業都係真係幾又唔係叫冷門嘅，真係好少人喺香港做。咁所以體院裏邊嘅營養師咧，都包辦呢一類嘅一啲工作咯。咁所以都好專業、好專業嘅一個科目啦。 但係你都有讀嘅喎嚇。 係有讀啊，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要講實戰咧，我諗即係體院裏邊嘅營養師係真係有落場去幫手，咁佢哋嘅經驗就會仲更加豐富啲。 係，好啦，我哋講翻啦，即係其實係呢個奧運期間，我哋想有翻呢啲氣氛嚇。 係啊， 仲係繼續啊，未完㗎。今天是8日係8月3日啫嘛。我哋今日所講嘅咧，就係都同一啲可能係糖尿病人士有關。就係話，我哋見到消委會咧喺6月份做過一個報告嘛，喺減糖電飯煲，會唔會係咪呢個減糖電飯煲可以幫到大忙啊？ 係啊，係咁啊，講開糖分啦，咁頭先講運動員啊嘛，咁糖分對運動員都好緊要啦，咁所以佢哋食幾多都冇乜所謂啦，即係如果除非真係要減肥嘅，或者控制熱量嘅啫。咁但係咧，貨市民嚟講咧，近年嚟就興起咗呢個減糖電飯煲，咁啲人聽到減糖電飯煲正，即係啲飯煲完出嚟個糖分少咗，系对个血糖好啲啊，或者系咪真系帮到减肥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消委会就喺6月咧喺市面上测试咗11款嘅减糖电饭煲，就睇下佢煮出嚟嘅饭咧，究竟个糖分系咪真系低咗啊？甚至乎食完之后，即系会唔会帮到个血糖下降啊？ 定系好多时咧，呢啲系咪噱头嘢嚟嘅咧？吓， 咁其实减糖电饭煲，我谂2-3年前就出现咗嘅。咁近年嚟就可能呢1年半载，咁可能多咗喺屋企食饭啊，甚至乎多咗啲上網嘅購物啊，電視嗰啲購物推廣啊，咁就多咗呢啲咁樣嘅產品出現啦。 同埋可能佢嘅價錢推廣嗰啲咧，又平平地都有一個減糖嘅電飯煲，咪不如試試咁樣。 係啦，咁就可能推介啊，咩24小時內買就平400蚊啊嗰啲咁樣。咁其實我諗都係一個推動力嚟嘅。消費者委員會個測試就測試咗11款嘅減糖電飯煲啦，由700幾蚊至到2500蚊不等嘅。佢哋睇下咦係咪真係咁神奇咧咁樣。咁但係第一樣嘢要留意咧，就係減糖其實係減咩糖咧？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一聽到個糖字咧，就諗起甜嘅嘢。但係咧，其實真正佢哋而家講緊減糖咧，係另外一個嘅糖分嘅名稱。 嗱，睇字面嘅寫法，我哋一般糖咧食甜食嗰啲咧就米字邊嗰個糖。 係啦。 咁而家呢個減糖電飯煲個糖字咧就係有字邊嚇，辛有戌亥嘅有字。係 啦。 糖咁兩樣嘢係咪唔相等㗎？ 係啊，其實一個唔係好相等嘅嘢嚟嘅。咁我哋米字邊嗰個糖咧，咁其實就係平時我哋指嘅砂糖啊、冰糖啊、蔗糖啊、蜜糖啊，或者可能葡萄糖咁樣啦。嗰個有字隔離嗰個糖咧，就係講緊我哋係碳水化合物啦。係。咁我哋話即係我哋嘅澱粉質啦。有字邊嗰個糖咧，就係講緊我哋飯裏邊嘅一啲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是米饭啦、面啦，甚至乎我们平时吃的面包啊、薯仔啊、番薯啊、生果啊，或者牛奶里面都会有这个油脂边的糖分的，就讲的是碳水化合物啦。 是。咁呢个两样嘅糖其实都有影响嘅。 係啊，因为影响身体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话添加糖，即係米字边嗰个糖分呢，就係你讲緊一啲冇乜营养嘅糖分。咁我哋日常之中呢尽量都食少啲添加糖。咁但係你话如果米饭啊、面啊、面包啊，甚至乎生果啊、牛奶呢，其实呢啲咁样嘅有字边嘅糖分呢，其实对身体係有佢哋嘅益处嘅。咁即係提供我哋嘅身体嘅热量啦。咁另外譬如米饭方面，如果真係唔係打磨得太犀利嘅米饭呢，其实都有佢哋嘅维他命 B 啊、蛋白质啊、纤维啊咁样啦。咁另外水果，成个水果除咗碳水化合物之外呢，都有佢个纤维啊、维他命啊、抗氧化。咁牛奶里面呢，亦都除咗乳糖之外呢，都会有佢哋嘅钙质啊或者蛋白质去帮到身体嘅。咁所以我哋如果讲健康飲食里面呢，虽然就话要控制糖分摄取啦，咁但其实都唔可以完全抹杀咗佢，或者可能令到啊成日都话哎呀唔好食咁多糖啊，会肥啊，或者可能食咁多饭会唔好啊，咁其实都唔可以赖晒有字边嗰个糖。 咁我哋会呢就就住呢个话题呢，先讲返嗰个减糖电饭煲到底係咩一回事啦。咁之后呢都会再係焦点讲返糖尿病患者你点样嘅飲食先至健康。 咁讲返呢个报告啦。咁其实消费者委员会我哋剛才提过，就测试咗市面上11款嘅减糖电饭煲啦。咁其实减糖电饭煲嘅原理系乜嘢呢？其实如果你屋企有一个减糖电饭煲呢，你自己会知嘅。就 是 平时我哋煮饭呢嗰个入面个胆啊，即係装住饭我哋细个洗米嗰个胆呢，其实系冇窿嘅。 係啊係啊。 咁而家你减糖电饭煲里面呢，可能嗰个胆里面呢会有啲窿喺度嘅。 个窿窿系咩作用呢？ 係啦，个窿窿系咩作用呢？就系佢令到嗰个饭根本系一个蒸煮嘅状态。即係譬如你禁制嘅时候呢，佢就会继续好似平时咁煮饭啦。咁去到咁上下呢，佢就会隔走咗煮饭啲水， 系 咁变咗呢个隔走嘅过程咧，其实水里边嘅糖分咧就唔会再吸收翻入去我哋嘅米饭里边。 哦，即系佢啲糖就系透过啲窿窿系走咗， 系啦，走咗喺啲水度走咗啦。咁同埋佢煮嘅时候咧，佢落嘅水咧系比平时我哋煮正常嘅电饭煲咧系多嘅， 系 咁就走咗，即系将佢中间整下咧，佢就升起咗，咁之后隔走咗啲水，咁变咗佢吸收翻入个米饭里边嘅糖分咧就会少咗啦，就系、是、咁样。咁、用咗咁嘅原理， 咁啊减啦，到底系咪真系？減得到個目標咧， 係啦，咁咧大部分佢哋而家測試咗嘅減糖電飯煲咧，部分咧就聲稱話可以將啲飯裏邊嘅糖分咧減少20%-44% 不等嘅， 係 啦，聲稱喎、，OK， 咁即係咪咧？ 但係唔係咧？咁但係佢哋用咗一個平均數去計啦，咁就用一個正常嘅煮飯嘅模式，同一個減糖嘅煮飯嘅模式去煮兩批嘅飯啦。咁佢哋就話平均數咧，如果你食每100克煮熟咗嘅白米用正常模式去煮咧，就有大概36.6克嘅碳水化合物喺里边嘅。OK， 咁但系如果你用减糖煲，即系减糖嘅模式去煮饭咧，煮出嚟嘅饭每100克咧系有32.2克嘅碳水化合物嘅。咁听落去咧，如果計翻條數咧，係少咗12% 嘅， 係都好似係咪哦，都好過冇啊， 係啊，即係好過冇咁樣啦。但其實睇翻條數咧，如果你真係用實數去減翻出嚟咧、其實你係每100克嘅飯咧少咗4克。嘅糖分嘅啫，咁所以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就即係當然有一部機咧係特別減糖係比較犀利嘅，得一部嘅啫，就喺佢聲稱同佢真係減糖嗰個標準咧係差唔多吻合嘅，咁有一個品牌就係可以減到大概40%+啊，咁樣 差唔多一半喎， 係啊，差唔多一半啊咁樣啦，咁所以但係問題係就係佢哋就做過就係話啊，如果你用呢個100克嘅飯去比較咧，係真係減到糖，但係如果你全部食曬，即係譬如你用75克。嘅米，同你75克嘅米去煮一个正常模式，同你75克嘅米去煮一个减糖模式，你将全部食晒嘅话，其实两个系冇分别嘅。 哦，咦，系咁啊，费时失事，唔使特别去买一个减糖电饭煲啦。 系啊，只不过佢哋就话你，因为呢个方法佢用咗啲饭咧，嗰个水分会多咗，佢个容量会多咗，所以譬如你用75克去煮，如果你食，因为佢个容量大咗嘛，你食咗一半，咁你咪某程度上个碳水化合物嘅摄取会少咗咯。但如果你话你全部一次过食晒嘅话，其实个 糖分分別是不大的。 是。 是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些即是不是误导的，只不过即可能比较复杂性的交换方法。所以有些觉得即啊，如果减糖了之后呢，电饭煲就可以帮你控制血糖啦。 所以呢消费者就不知道嘛，他买东西的时候假如听那个即是 sell 东西的人讲， 是啊是啊， 他讲什么就信的了嘛。 是啊，会啊会啊。所以都是要即真的要试一下啦。另外就是即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有讲过，就话因为减糖屋呢是有机会用多了水分去煮啦。咁其实啲饭出咗嚟咧，其实有机会会糊化，即系比较淋身啊。 如果中意食略为硬少少啦，咁就唔啱口味。 系啊，一来唔啱口味啦，二来其实佢哋冇讲过，即系嗰啲电饭煲嘅销售商咧就冇讲过，系虽然减咗糖啦，但其实个饭嘅升糖指数有冇被影响咧？ 哦， 系因为我哋讲紧升糖指数就系话有啲食物食完之后个血糖会升得比较高。 哦，咁莫非就系即系糊化咗之后咧，原来佢嘅升糖嘅指数高咗嘅？ 系啦，可能因为你话温度啦，越高嘅温度啦，越多嘅水分啦，时间越煮得耐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影响嗰个升糖指数嘅水平。咁当然呢个报告冇特别去测个饭嘅升糖指数，但我哋預計如果嗰個飯本身係比較糊化，好似結粥啊，或者可能我哋話成日糖尿病人唔好食白粥啊，就因為呢啲所謂嘅煮嘢嘅模式，令到嗰個食物裏面嘅糖分會分解得比較細粒啊，咁就變咗容易啲，令到個升糖指數比較高。咁所以減糖電飯煲就冇特別去提呢一樣嘢咁樣。咁所以都我哋建議糖尿病人就唔好話特別完全依賴曬個減糖電飯煲，佢話啊，我用減糖電飯煲煮飯，咁我可以食好多啦咁樣。咁呢個就係要小心嘅一樣。 所以其实呢去返最基本，我哋要懂得点样去如果真係有一个糖尿病人，佢点样嘅方法先至食得健康呢，唔好諗住借助其他嘅道具。 係呀係呀係呀。所以其实都係一个好意嚟嘅，我觉得。咁但係问题係，如果全部依赖晒减糖电饭煲去控制血糖呢，其实都係一个问题嚟嘅。 嗯。 係啦。咁另外一样嘢想提一提呢，就话呢个报告都好得意，因为有部分嘅减糖电饭煲呢係冇一个正常煮饭模式嘅。咁所以呢消费者委员会呢就用咗一个普通嘅传统嘅电饭煲咧，去煮啲饭，同你比较翻减糖电饭煲嘅饭咧，个糖分有冇好大分别嘅？ 哦，咁好啊，更加清楚我需唔需要呢一个减糖电饭煲吓？ 系啦，咁佢就用咗传统嘅电饭煲去煮饭咧，就攞咗100克嘅米饭出嚟，即系煮熟咗噶啦。 吓， 咁每100克咧，佢有32.7克嘅碳水化合物。 系， 咁当你用减糖模式去煮嘅时候咧，佢每100克嘅饭嘅糖分咧就有31.3克。咁所以都係即係個分別得一點零克嘅糖分，係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碗飯31.3同你32.7去用個傳統電飯煲去煮咧，其實係冇分別嘅。 唉，咁唔使再特別買嗰個啦，即係唔通你話屋企咧嗱，糖尿病患嗰個咧，我就用呢個減糖電飯煲，其他咧用翻正常嗰啲啦，咁好麻煩。 係啊，同埋咧有個好得意嘅之處咧，就消費者委員會都有做過，就係話減糖電飯煲嘅正常嘅模式去煮飯咧，其實個糖分係高過傳統電飯煲出嚟煮嘅飯嘅。 咦，喂，呢、這個最要緊喎、 啊。係啊， 原來咁樣喎，不如唔使用。 係啊，即係不如買翻個普通嘅傳統電飯煲用。正常的份量的水分去煮呢，其实个碳水化合物呢就不会高得去边，亦都唔會影響個血糖，影響得咁緊要咯。 咁所以咧喺度其實都係多得消委會，同我哋做好多好多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都會遇到嘅問題。 嗯， 佢哋已經同我哋係搞掂好多嘢啦。 係啊，咁當然你話哦，你可以買一個減糖電飯煲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想嘅話，即係都唔會阻住啦。咁但係第一就係睇消委會嘅報告，睇下邊部好啲啦。咁另外就係真係要買嘢嘅時候，可能真係要認清楚，即係佢聲稱話要減幾多減幾多，咁亦都話要改善糖尿病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唔係。是单一去做的一件事令到身体可以改善的，所以有很多方法都是要留意去改善你的血糖水平。 真的想知道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饮食是怎样，我们下一集就再跟大家温一温。 是的，我们很久没讲过。 是的，所以其实今上下要讲的。 是的，是的，我们下个礼拜提一提正确的控制血糖的方法究竟应该是怎样，是不是应该用减糖电饭煲，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呢？ 嗯，大家可以随时上我们香港电台网页重温这一集的。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嘅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下个星期三再见，林思维，拜拜 拜拜。 咁 IQ 清得上十八至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女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神无虑似天使。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 我寻寻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好可爱的卡通片主题歌曲 IQ 博士梅艳芳结束我们今早清晨上你节目，多谢你收听，现在还是一号戒备信号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在凌晨四点二十分改发一号信号，预料会维持一段时间。随着热带低气压远离，本港转吹偏北风，相关雨带会继续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预测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纽约州州长葛姆被指作出性骚扰行为的调查报告，拜登说他未看过报告，未知道报告的详情，只是知道报告的结果。如果司法部人员在调查后得出指控成立的结论，他认为葛姆应该辞职。同拜登及葛姆同属民主党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都呼吁葛姆辞职。波洛西说他一如既往赞扬愿意站出来讲出真相的女性，又说明白葛姆对纽约州的热爱和尊重对方所担任的公职，但认为对方应该辞职。舒默就同另一名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冇民选官员凌驾法律，又指纽约州民众值得拥有更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就说，眼前的事实涉及不合格的表现，他会详细阅读报告，又说知道有权势的人这样对待其他人，令人感到困扰和痛苦。日本昨日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次超过12000宗，医疗资源越趋紧张之下，政府要求医院原则上只接收治疗重症患者。有当地传媒统计，截至昨日傍晚，日本单日新增12017宗病例，最近一个星期有5日的宗数在10000以上。而东京都昨日公布新增3709宗病例，另外日本单日新增10宗死亡个案，累积超过15000名患者不治。日本政府日前决定，原则上只有重症患者和重症风险较高的患者才可以住院治疗，中等症状和轻症患者都要求居家隔离，病情出现恶化才能够住院。由过去的星期一起，日本紧急事态令覆盖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和冲绳县。共同社昨日报道，这六个地区的居家隔离患者约有30000人。巴西高等选举法院批准行政调查否定选举合法性的行为，同时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查总统博尔索纳罗是否有涉及选举的不当言行。有关行政调查的范围包括腐败、舞弊、黑箱作业和不实宣传等，以及在否定选举合法性的过程中是否有滥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行为。此外，高等选举法院的法官一致同意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查博尔索纳罗涉嫌透过社交媒体否定电子投票系统的行为，以及散布明年大选将存在舞弊的言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